了， 不是。 夸张。 Hello， 大家好， 拜拜。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做咩啫 ？WhatsApp channel 系啦，呢一个系 opening， 因为有拜拜咧，有啲人可能睇，好、哎、我听完啦，咁样可能醒一醒就 唔系瞓紧觉啊。 系啦，好，当你瞓紧觉嘅时候，最重要系咩啊？ 瞓觉 唔系最重要， 瞓得着。 最重要系。冇俾人吵醒啊嘛！ 但有啲人系要听住，有啲系嘈先可以瞓得瞓觉。 但系如果你真系瞓嘅途中有嘢嘈醒，咁嗰种就唔系即系 咁， 唔系中意呢种 噶啦。如果咁嘅话，应该对方会面临我十级嘅火力， 系咪？应该系会好似哥斯拉咁样嘅佢。所以咧，如果而家你已经瞓着咗啦。虽然而家啱啱开始啫，虽然你而家已经啱啱瞓着咗咧， 唔系我哋有一个听众咪成日话瞓着嗰个人嘅，佢都有催我哋快啲更新，可能佢最近瞓唔到。 咁然后咧，起身未啊？ 即系我意思，头先你话有啲人咧要嘈先瞓到系咪？即系其实唔系嘈，可能 有啲声咯， 佢会有啲声啦，好似暗你瞓啊。即系佢如果唔系就即系以前。 哦、你讲起呢个，就谂起嗰日咧，见睇到我妈睇我去回家咧，佢、嗰个故事系话大龙山咧要坐啊。根叔的车才可以瞓得着觉， 熬下熬下， 因为根叔系咁喺度吟吟喺度讲嘢，所以佢瞓着咗，先瞓得着，喺屋企瞓唔着啊？ 唔系，我谂佢嗰个原理应该差不多，即系嗰个人啊，即系 有啲 pattern 嘅声音， 系啦。咁但系头先你话喂，其实佢瞓觉要有啲声先瞓到，但系同你瞓瞓下觉有啲声滋扰到你嗰种系唔一样噶，应该。我想问一下你哋对于瞓觉有声音滋扰系咪？即系有啲人唔系嘅，其实咧点样都瞓到噶，即系有冇声瞓到嘅？ 我唔得， 定系点啊？即系边种情况？你系唔得嘅，打牛就话 唔 得。 其实我咧就以前咧，你话有少少声我都可以瞓到嘅，但系咧个声音嘅严重程度就即系。最近近期开始发现有一啲声音系 接受唔到， 接受唔到嘅。 你以前接受到啲咩？比如我想话， 比如电视声我接受到， 即系有人睇紧电视，你喺度瞓觉 系 可 以嘅。但系如果有人讲电话，我唔得咯。 系， 即系喺你隔篱讲电话，仲要好大声笑， 咁 唔得啦。 咁应该唔得啦，系嘛？ 或者系整面包咁样， 整面包 有啲 整蛋糕得唔得？ 整面包佢有啲揼嗰啲面团嗰啲声音， 即 系 拉面得唔得？ 有一次有甚至有个看更上嚟拍门，楼下人投诉， 投诉你瞓觉？ 唔系啊，投诉 小姐你唔好瞓咯， 系啊， 好起咯， 投诉有人整面包啊， 因为你屋企人整面包， 系啊， 佢猜嗰啲面团好大力， 投诉我瞓觉自然啦，因为我。都会发出噪音， 系， 所以有人 应该未去到呢个程度嘅。唔系，我知嗰个整面包系佢有啲嘢揼嘣嘣声， 讲起眼瞓添， 系 喊 顶，啱开始咋，唔该你尊重下呢个场合。 唔系啊，佢同嗰个听众一样啫， 佢俾自己嘅声音搞到想瞓觉，系啦，唔好发放呢种，呢种系会传染嘅，即系嗰个面团。 我反而觉得系如果熄晒灯。我会再好啲，有少少灯好啲咯。如果太光，我瞓唔到咯。声音有少量，我可以接受嘅。 Oh. 我可以听住歌瞓觉嘅人嚟嘅。 O K， 咁阿牛就完全唔使讲啦，系咪？ 唔系你话我都试过听听下歌瞓着咗， 你 咁实会嘅呢啲。 咩？你听黄子华瞓噶嘛？ 听黄子华仲多少瞓着咗，试过都有少人睇人睇嘅啲剧睇紧嘢瞓着咗。 但系如果有噪音咪就唔同嘅。 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紧，譬如头先杨怡话有人倾紧电话， 系啊， 跟住或者 电视咧 好大声嘅电视咧喺我瞓觉嘅时候，我都系唔得嘅。即系嗰个唔系一个我自己选择嘅声音啊。 系， 即系我特登开啲嘢睇，咁啊瞓着咗就唔会啦。 一回事， 系一回事。但系我想瞓觉噶啦，但系睇电视喺度嘈啊，喺度行嚟行去啊，拖鞋啊，我就唔得啦， 就爆炸。 哇！你呢个好少， 爆炸 好就爆炸。咁呢个都爆炸，何况我最严重嘅火系下床火。 系啦，上床冇火嘅， 上床冇事。 系啦， 下床同埋被嘈醒嘅火 系 一嘢由零去到火山爆发。 我谂真系火山咁啊，真系千祈冇事，大家都系啦。其实我咧都觉得噪音。我都唔得嘅，即系我系， 你应该同我差唔多嘅啫。 我好少可听住一啲嘢瞓嘅，有试过，但系呢个唔系话必然啊。因为有啲人咧， 原来是要听住一些睡觉，就好像现在听了应该睡紧觉的人。 有些人听流水声啊， 有些人听那些重拨、 海声啊嘛， 有些 app 呢咪整咩啊，令你安心睡眠。有些好像 我试过 安心睡眠， 我试过在那个 Spotify 拣一个 sleep 的，就它有些很多不同的声音。是咩声都有噶， 例如咧，我都 瞓觉嘅歌嚟嘅， 瞓觉歌啊， 即 系 比较 歌嚟嘅， 系歌嚟嘅，就比较抒情 嘅， 好多唔同嘅歌声，但系咧就 我以 为 系，我以 为 得啲音乐嗰啲啊， 纯音 乐，你去 spa 啊或者美容嗰啲啊， 钢琴嗰啲啊嘛， 厕所音乐我称为， 嗰啲厕所音乐我反而瞓唔着。 你有冇去过嗰啲咧？好似按摩定咩？佢咪有啲水嘅？ 咁我唔系我去做 facial 都有嘅， 有啲水即系自然嗰啲， 佢唔系或者播啲纯音乐 嗰啲，系即系啲沙沙沙。 但系咧，我做 facial 嘅时候咧，我其实唔中意佢播呢啲。 会点啊？ 我唔中意呢啲声音啊，其实。 你中意咩咧？ 我宁愿系 安静， 我宁愿譬如佢中意 Mira， 佢播 Mira OK 嘅，或者佢中意咩歌手，佢就可以播嗰啲歌。 但系你觉得播嗰啲音乐冇人讲嗰啲，冇人唱歌嗰啲， 我觉得好唔舒服咯。反而，即系觉得 以前好兴嗰啲咧纯音乐，例如佢将一啲流行曲变成钢琴冇人唱嗰啲啊， MIDI 类似咯。你记唔记得 好多 嗰啲？你觉得 咧？我觉得嗰啲入铺我会听嘅，即系譬如我， 你觉得系噪音定系 OK 啊？会唔会令你放松而瞓觉？你觉得 睇下边只啦， 唔系，我觉得佢系电话铃声，我瞓唔到。 我觉得系边只啦，因为我成日睇嗰啲戏咧，我好中意佢哋入边嗰啲电影配乐咧，可能 系 纯音乐嚟 嘅， 系啦。咁有啲我摆咗入电话听都系几舒服嘅。 即系你会唔会当佢系一个催眠嘅曲？ 一时时嘅啫， 唔系 一时时 我。我会形容咧，你讲嘅纯音乐同埋咧，净系钢琴嗰啲系唔一样嘅。你嗰啲 MIDI 嗰啲唔得咯，但 系 佢系 钢琴，我意思佢将一啲流行曲变成钢琴版啊，连啲快歌都会 跟住佢唱咁可以。 系啊，但系佢钢琴咯， 会唔会越嚟越精神？ 咁呢啲我唔会咯。 系 你话我嗰啲即系纯音乐就咁系啦，钢琴弹歌咁样嗰啲我都可以嘅，系啊。 系，我觉得瞓觉嘅时候你最常有冇试过被即系会爆炸？你成日话爆炸啦。 爆炸好多，以前细个试过爆炸咧，系细 个开始爆炸留意， 系因为咧有之前咧，我因为我爸咧佢好夜翻嚟嘅， 系 佢翻嚟嘅放工翻嚟嘅时候，其实我哋都瞓咗，可能十二点几嗰啲噶啦，佢啊唔知自己制造咗个噪音，但系令我爆炸，就 系 佢喺个厅度攞屋企嗰个。手提嗰个电话，屋企即系落屋家居电话，但系拎得起冇线嘅喺度，就喺度揿嗰个电话，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点解佢揿咧？喺度佢揿紧马会投注嗰个，即系入翻你嘅 number， 以前咯系啊， 跟住 揿 翻你入 几 多100蚊，哔哔哔， 100蚊， 不停咁揿啊， 系几长？ 哇，好啦， 跟住第几只？哔哔哔， 系啦，嗰阵真系又入翻，哎呀，睇下赔几多钱，哔哔哔哔哔。 但其实嗰啲哔哔可以， 即系可以 set 到个电话按掣系冇声。咁但系平时你冇谂过咁响噶嘛？ 系 系咪？ 咁咪自此之后你 加上佢咧，又冇谂过佢咁揿，我想睇赔率啫嘛，你明唔明？ 我冇 讲 嘢啊。 但系佢个哔哔哔哔哔咧就哇好卵烦，跟住我就行出去咧，唔好再揿啦。我成咁啊！ 然之后成个电话踩烂佢。 我知唔知其实好响啊？我话你想睇赔率，你想听，不如你打去听啦，可以听噶。嗰阵时系、即系佢唔系而家智能手机嘛，我知。嗰阵哦系咩咁咯？屌！ 然之后就踩烂咗电话。 哦，要唔再咁啊？ 即系呢个系算系叫做爆炸嘅， 因 为 嘈到我系啊。 唔系，同埋你有冇发现咧？当你瞓紧而受到一啲噪音吵醒咧，嗰种。声音咧，可能头先你讲个电话咧系揿掣有声，你日头觉得冇乜嘢嘅。 系啊， 你有冇发现咧？嗰种声音咧，如果喺你瞓着咗受到滋扰嘅时候，系无限放大嘅，会喺个脑度系觉得好大声嘅。 系啊， 其实佢同平时冇一样噶。 其实觉得好似你发紧梦啦，喺个世界度呢啲响呢声嘅。 唔系，但系嗱，我都原谅，譬如佢唔系佢自己发出声音，系个电话嘅声音，佢唔识得去处理啦。 系系。 但 系 譬如我遇到嘅系个人发出嘅声音。 咁点咧？佢都唔识处理。 咁佢可以唔讲嘢噶嘛？佢可以唔喺呢度做呢件事噶嘛？ 咁佢 会 唔 会 系 头 先我 讲个 情况就系咧？佢觉得自己好晒声，但因为你瞓紧咧，受到噪音，你觉得 好清晰， 系咪咁咧？但 系 佢冇嘅。 系因 为 而家咧有呢、這个headphone。 你有譬如 AirPod， 佢塞住个耳仔讲紧嘢，佢根本唔知道自己讲咁大声。 系，啲人都系嘅， 即系变咗佢其实讲得好大声。 聋嘅人讲嘢好卵大声， 都系 差唔多咯，就系咁咯，听唔到自己嘛。 咁啊就好大声啦。 系嘅， 你做得好。 因为我最近有一次咧，系因为咁样好大声，而我嗰一排系好忙啦， 着咗 好多嘢做。然后我只是其实我只是我朝即可能我是两三点回到家睡一阵我就要再去做嘢㗎啦。夜晚嚟嘅。咁呢佢就喺我睡緊嘅三四点嘅时候呢佢仲讲緊嘢嘅。 电话讲緊电话。 佢讲緊 D-Cord 啦因为佢哋嗰啲打机嗰啲好嘈好嘈仲喺度笑。我啱啱货咗金啊入咗几多钱啊。 好开心嘅嘢。 係啦而佢话哎呀我而家抽边隻先。但当时呢因为我。 你着火啦就。 因为我好努力佢赚緊钱啊嘛。 係好攰啊。赚啲真嘅钱你货假嘅金。 唔係货真嘅金啊。跟住心谂我货 真 嘅 金买假嘅钱啊。 我咁辛苦赚钱呢跟住嗰个人原来喺度洗緊钱喎虽然唔係我啲钱。 仲要嘈住我。 跟住我就心谂。唉，点解佢咁唔大个噶？咁样，跟住我个心就着咗，同埋平时可能你冇咁着噶，但 系 你又辛苦又攰，好想瞓嘅时候咧，跟住我就嘣一声弹咗起身， 喺火山爆发啦，系咪？ 我执晒行李，即刻去 office 度瞓翻两三个钟，再去做嘢咯。 即系唔想再喺个空间度， 我搭的士走啊，离开嗰度，因为我唔想同佢闹交，但系我顶唔到 个噪音， 系因为已经唔系第一次啊嘛。 咁佢之后咪见到你，诶、哎，做乜住，做乜嘢啊？做乜走嘅？ 发脾气，唔好你继续打。 哎，我又火咁 系啦，冇错。 啊，而家我抽下先咁样。 咁但系佢意唔意识到你嗰个爆炸系好强烈啊？ 佢咪好惊咯。跟住我屋企人第日问我， 做咩啊？ 你系咪翻咗 office 嗰度瞓？我话系咁咯。就算 你话唔系，我梗系无理求事。 大家都唔敢问我发生咩事咁咯。 着咗火啦， 上咗机啦， 好辛苦啊！ 但嗱，你哋呢啲可能系喺你屋里边发生而令到你，喂，你都可以话行出去，喂，你可唔可以唔好揿啊？你可唔可以唔好讲电话啊？咁啦， 系 有冇一种咧，根本上 无力可救嘅 外啊？嗱，话你听，即系有啲咧，嗱，装修又系啦，有一排咧又系唔知点解，总之佢好捻准时，九点钟 佢 就转 开工啊嘛， 咁我唯有起身啦。我都有一种声音， 你起身之后佢又唔捻转， 系啦，你换好晒衫佢又唔转啦。你就瞓翻低，佢又转啦。跟住有一种噪音咧，可能有啲系嚟自唔喺你屋企。就系话说咧，当时疫情啦，咁我哋中咗招啦。咁我就觉得咧，因为疫情嘅时候，应该好多人都留喺屋企啊。 系啊， 尤其是你细路仔更加无可避免留喺屋企啦，系咪？ 哦。 跟住咧，我嘅就因为咧，阿牛听应该知道呢件事。 系我听 过。但系咧，就系、是、诶。我屋企嘅楼上，当时我喺房啦，咁我喺房咧个窗咧，我怀疑嗰个声音就 系 嚟自上或者下嘅一个屋企里边发出嘅声音，就系有一个 B B 成日都喺度笑，嗱，你一听上嚟好诡异系咪？哎呀，你 B B 咗环地啊， 笑 嘅，系啦，嗱，日头嚟嘅，佢唔系夜头，大家谂起魔鬼怪婴嘅感觉。跟住咧，佢每次咧，我怀疑啦，即系我睇唔到个画面啦，因为我喺自己屋企嘛。但我听到个过程咧，就系佢由朝早开始九点零十点咧，就有一个人咧系大人嚟嘅，就同佢玩，而同佢玩嘅时候会发出不停嘅笑声，那个 B B 就不停嘿吓啦咦，跟住佢嗰个大人咧，好似系女人嚟嘅，就诶即系可能你闹 B B 玩嗰声 吓，你头先发出雀仔嘅声音，之间好倾上 唔系啊，但系咧 B B 仔嘅声音同其实同雀仔嘅声音真系有啲似， 唔系佢个咁大个人好似咁， 你明唔明？其实咧 B B 仔嘅声音其实系嗱，我咁样讲啊，以往你觉得 B B 仔嘅声音系点啊？你觉得笑声好得意系咪？好趣致啊，系咪？但系嗰一刻咧，系每一招啊都有呢种笑声，同埋持续到成日噶。lunch 嘅时候佢冇乜嘅，可能食饭咧佢都要。跟住 瞓觉啊，瞓懒觉啊。 两三点四点都仲有呢一种玩嘅。总之有一个女人。 你有冇尝试过闩咗个窗？有冇细声啲啊？ 冇闩窗，嗰时夏天好热啊，即系我冇特登闩 气咯，因为 咁高级嘅。当时我系中咗招咧，即系我喺间房度咧，我又冇得出，冇乜点出去嘅，所以咧困喺个空间，不停咁听到上面系咁啦。然之后最可恶系咩？日日都系咁，佢准时九点定八点就开始遛嗰个 B B 玩啊。好啦，终于有一日咧，我其实系试过咧，顶唔捻住，真系。 我真系打，我真系向住个窗嗌咗一句啊，烧完未啊？咁咯， 佢唔会明嘅。 B B 仔听唔明噶， 佢个大人系冇啊，系唔明 嘅。冇人会知道你做紧乜， 冇人有反应啊。当然系， 你只会引起其他屋就只听人讲紧烧完未， 好 大声 好笑啊！ 要头先我瞓着咗，就大笑完未，我醒咗。就 是 你， 我当时的感觉是喂啊，你不要再撩他玩，同埋我不明白他是不是在窗口出面，即是不是出面，在窗口边玩呢？ 我想问自此之后你有没有再听到？ 没有，很神奇，我跟你讲，你讲现在没有听过，我真的没有再听过。 Okay. 我也都不明白是不是因为当时那个 BB 是为什么会是，难道他都是因为 COVID 中了，所以就在家屋里没得出去？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可能那几天有个人来咗呢个屋企探呢 BB， 睇住啲小朋友， 因为咧 凑下佢哋，所以佢连续几日 可能有人中咗，即系安排佢喺呢度啊， 或者啦， 即系唔想个 BB 中啊嘛， 系 咯，系 咯， 类似 咁。嗰个女人咧系不停咁撩嗰个 BB 玩咧，咔咔咔嗰啲笑声真系令你燥噶，燥啊！ 平时 YY 是很喜欢 BB 的，我都帮他澄清一 下。是我不是不喜欢小孩子那种，但是哇咦他我都忍不住烧鱼味啊，这样有一下，但没人理我。 可能有人我中了 COVID 睡着了，你都要讲烧鱼味。 是不是可能他哇中了 COVID 之后癫了那条友。 同埋你发觉每一个你住的每一个人家附近都有个癫佬。 是 会大嗌。 真的癫佬真的没有存在。有没有杨怡那边有没有癫佬？ 有嘅， 系每一度都有，每一个人都 有 一个癫佬，癫佬噶。 嗯，有时候我搭巴士会撞到佢嘅，咁落咗车之后咧， 有冇大嗌啊？ 佢成日自言自语噶， 系， 即系我有时好惊撞到佢咯，即系尽量我撞过一两次啫，即系冇都唔，但系佢冇佢唔系我嗰层，所以冇噪音嘅我。 癫佬都真系不得了， 我觉得最大噪音来源系我屋企，所以 无处不在。 俾面团嗰个声音。 但系你讲起噪音，我反而谂起咧，我哋点解会搬嚟呢个 office， 即系呢个 studio 系、哦、 啊。咁呢件事咧，就你应该好深切嘅。 系嘅， 你讲少少，我补充少少啊。 我听， 唔系，我想讲咧，系头先我除咗讲话，即系我哋喺家居啊或者瞓觉咧，引来一啲噪音，令到你。即是你顶唔顺啦。 工作上。 其实呢原来呢即除咗瞓着咗係好注重呢样嘢，原来做嘢呢係好受到，我唔知其他人啦你哋啦，会受到你做緊嘢嘅时候有一啲人讲嘢或者有啲人播一啲嘢令到你呢都好顶唔顺嘅。咁呢 有 嘅。即係你会唔会啦， 我 同杨怡就。 我好简单就係我个 office 呢，大家其实如果睇片啊或者听嘢都会戴耳塞嘅。 係啊，会嘅。自己会即係 会嘅。 我曾经都短暂同佢有喺一个同层嘅。 都会戴住係。 都戴住 headphone 嘅。都安静 嘅 其实。咁但係有时就是。 有啲人生性。 有啲人呢就好鍾意就咁 play 一啲片嚟睇或者睇一啲歌啊 ,M 嘢啦。咁然后我就。 You are my sunshine, 头先搭车已经有啦。 跟住我就会喂。你耳塞呢在哪 里，即是那些是懂的。 是啦，即是我说哎呀这样才有 mood 的嘛，有 mood， 我有 mood， 你不播公共的广播笨。 你每次买广播笨的嘛，是 啊，即是说他的都会。 是你会讲的。 我会的，我会的。 是啦。所以我就 未到你们之前我这样。 不是那我就。我哋我同杨怡就一起做嘢嘅。那我哋就office 的地方呢在很早之前呢，那就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间隔呢就唔系一啲实嘅专场嚟嘅，咁咧，然之后咧，咁好衰唔衰咧？隔篱咧存在咗一个男人，嗰、那个男人咧就可能咧日常咧都倾好多电话去同啲客户倾偈嘅， 系。 咁如果每一次咧，嗰、那个嗱，我冇见过佢个样啊，即系我冇实质同佢相应过啦。然之后每一次做嘢咧，朝早翻嚟咧十一二点咧就开始咧就讲电话嘅，佢会成日接到电话嘅。 系， 我连佢电话个铃声都听到嘅有阵时，因为佢震嘅，佢一震咧连我哋都听到嘅。咁我就要听电话啦，心谂。跟住佢一讲电话嘅时候咧，我称之为烧药员。点解咧？因为佢把声好，我隔住 好似噶， 我隔住呢个墙咧，听佢把声咧，好捻似烧药员讲经嗰啲声，即系咦吟吟啊！ 可惜烧药员已经喺外国 嘅。系啦，佢个把声系好厚噶，好沉嘅男人声啊！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对一种好沉嘅男人声咧，有一种觉得有啲烦噶。有啲人咧，嗰啲男人嗰啲低音好劲咧，你觉得好烦，好似一个。 B B 萌萌咁样。 唔系，我觉得只要系你好集中嘅时候，其他人讲嘢系形成噪音，你都会觉得佢烦噶啦。唔关嗰个男人嘅声线嘅问题，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你唔好歧视男人嘅声音同声线， 当时嗰个状态 系啦， 可能系 即系好似你起床气一样嗰样嘢系啦。你工作气呢个 咁咧，嗰个男人咧周不时都讲电话咧，佢嗰个电话嘅声量系好大啦，不停都系有消弱员喺度播紧，你谂下几恐怖。咁每一次佢讲嘢咧，我就同而讲话消弱员又出现啦，咁呢个维持咗好耐之后，就决定咧，即系因为有少少呢啲噪音啦，我哋就离开嗰个地方啦，就去咗另一个地方，又系 office 啊。咁今次呢个地方咧就唔系讲电话，因为咧佢已经系专场嚟噶。咁专场嘅时候我就觉得， 嗱，当咧诶 YY 以为哇，我终于唔使再听到消弱员讲电话嘅时候咧，哈哈哈哈哈哈， 仲恐怖。 宵夜而家远方啊，关咩事啊？ 系 都肯提我个名 啦，去咗台湾啦。呢个时候咧，我哋一个新嘅地方咧，佢系专场，我就话包冇死啦。点知佢有咩咧？佢有钢琴声，未到唱 K。 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某几集我哋系录音嘅时候咧，中间都会听到一啲练琴嘅声音， 有听到咩？ 有噶，有 之前 有 嘅，有旧嘅集数 啦。如果有啲观众真系咁捻得闲嘅咧，就 系听众啊， 听众 ，sorry， 系睇唔到我哋嘅，系我嗰度睇唔到你嗰度。咁咧，跟住咧嗰个集数咧，可能系录到一啲底声，好似有钢琴声。当时我哋仲存咗一个空间录音咧，其实有阵时有人咧喺度练琴嘅隔篱，隔篱系有一部咩琴咧，即系火你都唔信，系三角琴嚟嘅。三角琴好撚大嗰啲， 周杰伦弹嗰啲， 系啦， 所以系成，所以成层都听到噶，其实 系啦，佢系琴室嚟， 弹嗰个并唔系周杰伦， 冇错， 而且仲要成日都弹错， 音够高。 我记得有一排咧，我哋唔系录音嗰阵时候，系每一个 四点几嘅嘢， 唔知 五 点零四点放工啊，差唔多，嗰条友就嚟练琴噶啦， 嗯，然后每次佢都弹错个 beat。 每次都弹同一首歌， 你会唔会就系想答我都识弹啦？你又弹错个， 唔好再练啦，唔啱你。 你唱歌不如， 仲衰。我同你讲，佢有一排，佢经常性都练几首歌。首先咧，当时伊先生连环不幸事件咧系红咗嘅，所以咧佢有练呢首歌，但系练得好差噶。 即系可能佢系爵士嚟嘅， 系啦系啦， 我都系爵士。 系啦，但系我意思佢弹咧弹到断断续续，因为你未信 啊嘛。 好啦，都唔紧要，呢个系后期先加入嘅。佢最早期咧去练咩歌？系练亲切就系嗰个张韶涵嗰首歌啊。 系台湾嘅 咩歌？ 咩爱情噶，佢最出名嘅 爱爱的咩咩 系啊 系啊系啊，咩不也不是爱情， 类似系佢最好红嗰首歌。佢次次嚟出嗱，其实佢弹得最好嘅呢首歌。 佢男定女咧，其实有冇人知？ 冇唔知道，我哋唔会偷睇到嘅。 我想敲，我曾经想去敲门嘅，扮嘢。哎呀，哦，原来哦，唔好意思啊，咁。 咁你又知系三角琴？ 我见过， 我哋知道嗰间房系三角琴。 因为我搬嚟嗰阵时，嗰个人介绍过话嗰度系琴室。其实我冇谂过会咁大声噶，即系冇谂过个个效果咁大。 你都冇 谂过 咁差嘅人弹咁卵咯。 我以为真系周杰伦坐喺隔篱弹俾你听。 唔系，但系即系都唔紧要嘅。咁佢嗰啲 beat 又错晒，每一次越嚟越快。 每次我就会有一次咧，我做嘢 系咁啊， 系啊， 拍俾佢， 我就成咧忍唔住打隔篱埲墙。 呢个 beat 啊， 妖一个八拍翻翻嚟啊！ 跟住我真系想摄张之后去俾心机啲练啊 但是！但系咧，其实咧，即系呢件事我哋都习惯咗啦。我哋连录音有佢哋嘅声音 放弃， 即系陪伴都算噶啦，都觉得唉，都系琴声都唔系好滋扰啫。 不过我谂，即系去到顶峰嘅时候，令到我哋逼我哋爆炸嘅，都系因为有人喺隔篱唱 K 咯。即系呢个好似阿牛有冇感受过好似都有。 我有听到过。 系因为佢有第一次录音嘅又系上。 有系啊。 其实我哋录音咧都会受到噪音嘅滋扰啦，就有试过上面拉嘢啦。 系啊系啊。 即系可能 推货啊。 推货咯，因为我哋唔知道我哋租个 studio 嗰度上面可能原来有人推 货 啦。货 仓可能系。 咁啱咯，我哋长期都好似咩咁噶，启德咁噶。即系阿牛咧就唔系成日嚟， 我唔系成日喺度， 平日喺度啦。可能佢假期先嚟咧就唔知啦。但系咧，其实我哋平日都系即系启德机场咁噶。咁有一次阿牛都见识到啦，吓即 系 咁大声咁点？ 咩事？ 跟住有阵时我哋开头就会停一停咯。 系后屘我发现冇乜录唔到咁靓你。 原来嗰个启德咧系录唔系好到嘅，咁就算咯，系啊。后屘都冇咁叻，咁我谂最严重系有人唱歌啦，阿牛都试过一次，好似 我听过， 好似我哋录完之后佢先嚟唱啊， 系系系， 即 即系夜啲嗰时佢先开麦啊嘛。 跟住哇劲，即系我哋关麦佢就开麦啦。 但 系 我 唔 记得嗰时有唱咩歌， 你唔记得？ 唔系好记得啦。 你喺度嗰时我唔记得。你唔喺度嗰次，我真系深深感受到嗰排系梅艳芳高峰期，《夕阳之歌》你明唔明？好啊，真系顶唔顺啦！ 唔关首歌事嘅， 唔系唔关首歌， 好好听嘅， 首歌 OK 嘅，但系顶佢阿婶嚟噶，佢唱到走晒，即系嗰啲唔好听。 嗱，阿婶话阿婶，但系佢唱得走音还佢走音，同埋嗰个地方唔适合唱 K。 咁不如你呢边唱翻《千千阙歌》顶 佢啦。我要开大个麦系咪？ 佢都帮你播咗音 乐。唔系啊，我又话使唔使帮你播翻 podcast 嗰支麦，跟住你唱翻过去？ 唔够劲，我要嗰个大喇叭喺出边怼住佢。那个方向先得噶，你喺你间房去唱有咩用啫？ 你回魂夜嗰个喇叭， 系 啊，早晨嗰、那个 错系，你要咁样怼住佢先，同埋佢已经喺佢浸淫喺自己嘅噪音里边，佢听唔到我哋其他人讲嘢。 即系佢只系觉得自己我唱到 K 啦，终于。 同埋最大嘅问题系咩咧？系咧，成层嘅人都俾佢滋扰。 原来嗰个声音系好强， 然后我哋所有嘅隔篱邻舍都系。 受到呢个冲，然之后我觉得有个女仔喺附近一间房間，佢话：哇，流行经典五十年啊嘛。 跟住佢仲讲佢话：，如果佢唱 Mira 都算啦。 系啊，佢如果新啲我就唔理佢。哇，但系呢啲歌点搞啊？咁啊咁啱咧，上次系一堆嗰啲阿姐阿叔咧租一间房嚟唱 K。 我哋敲门，佢就话：，我打晒针噶。 我唔系祝你打针，佢以为我哋话佢打针， 你有有自己毒打未？饮药 系，一人拍一杯。 美沙酮 因为真咁 屌 错人咁，即系嗰下咧就真系，哇嗰、那个真系爆炸，令到我哋要离开嗰个地方咯， 即 系最后嚟咗呢度啦。 系， 但系呢度 有冇人唱 K 啊？ 最近我都发现咗有个噪音。 Oh my god， 是什么？ 我唔知系咪对声音都好敏感啦。首先咧，我个开头觉得呢度已经好静 ，OK， 真系。 咁但系嗰噪音唔算话好严重，但系嗰一日系比较严重。 咩嚟啊？讲啊， 隔篱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呢个咧房咧隔篱都有一户人啊，因为佢听唔到我哋讲嘢啦。 可能 隔 篱 有一个租客啦，隔篱租客咧就系一个男人嚟，一个嘅啫多数。咁而佢隔篱嘅房间咧，可能佢冇点讲咧，佢嘅装潢咧系好。冇嘢黐喺埲墙嘅，但因为我哋而家我哋自己呢一度咧黐咗啲嘢上墙嘅，所以咧个声音嗰个回音冇咁大嘅。咁佢隔篱咧空咧，我见到系空框框嘅，即系墙上面冇任何嘅装饰嘅，所以佢讲嘢咧，佢讲电话咧，啲声音系好反弹， 会反弹翻， 形成一个好似个窿度讲嘢咁嘅。 OK， 咁而佢咧，我唔知点解佢咧，佢好似嗱，我细声啲讲啊，虽然我而家都有用麦讲嘅。佢好似有躁狂咁噶，佢讲嘢咧好恶噶，咁咧佢每逢咧呢一排，我发现咧呢排最近啦，因为可能之前疫情咧好少喺 office 啊佢，咁或者最近咧多翻喺 office 咧，我发现到佢有个习惯就系每次去到六七点咧，佢就会用一个好恶嘅声量去闹一啲嘢噶。咁我就觉得唔系佢间房里边有另一个人，系佢对住电话。 OK， 咁好啦，个电话系咩嚟？ 可能就系收工，佢啲工作上嘅屌柒佢。 唔系，佢唔系闹嗱，嗰个语气好恶噶，我一扮一次俾你听，快啲食啊！你仲食啊？打你啊！咁样、啊，究竟佢食咩咧？系咪？ 但我咧就怀疑咧，系屋企人细， 黐人黐都系错重，佢食咩究竟？我觉得食咩要咁恶啊？ 嗱，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觉得好恐怖，因为佢突然间用呢个咁嘅语气闹一样嘢咧，吓边个俾佢闹啊？隔篱 反派嘅声音， 我心谂哇，如果佢有员工吓咁闹，即刻唔捞啦。 我谂因为佢咧有阵时候有一个员工喺度噶，即系以为佢闹嗰个员工啦，但我觉得唔系，听下觉得好奇怪，可以持续咗几日都系咁，一到呢个六七点嘅时间咧，佢就会咁噶啦，佢就话你食唔食啊？而家你快啲食啊！跟住我想究竟食咩？ 有嗰次 后屘咧，我估计到佢咧，我哋两个估计咧，佢应该咧系啊对住一个电话啦。如果电话可能系睇到佢屋企人，我怀疑佢闹紧佢个仔。 哦， 食唔食饭？因为嗰段时间差唔多食饭啦，七点啦，佢就会咁样闹嗰个小朋友。然之后我同杨怡就话：，哇，佢细路。真系日日都咁俾佢闹，都唔捻晒食饭啦！真系，即系咁样闹法，佢就我谂佢系闹紧佢哋快啲食饭，唔好再搞其他嘢。 系， 佢系好恶，呢个恶系令你觉得哇， 好惊， 杀咗佢咁滞。 我有一次有听到嘅，不过通常 YY 听到多啲嘅。 好啦，快啲食啊！ 100集，100集，100集，100条问题大冒集。咪住先，虽然未到100集，但系由呢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嘅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哋有一个 Q&A 嘅活动，需要你嚟 Q 我哋。 因为你唔 Q 我哋又点样 A 翻你哋呢？嗱，方法好简单，只要你喺我哋 IG inbox 嗰度留言写住100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得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100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拣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好啦，食完翻嚟啊！ 食咗饭未啊？ 食咗饭未？ 瞓醒未？ 食啊！ 哇，真系好恐怖！ 叫咗你食呢啲系以前大傻嗰啲食啊食啊嗰啲黑社会。 我谂起咧，以前咧夜晚咧楼上咧屋企咧有人嗌交， 咁闹到有噶啦， 闹到咧就成你话系咪杀捻咗你冇声嘅，要报警咧？ 好难，我听过打细路啦， 打细路都系， 有喊咯小朋友。 狗咯，有狗吠又听过以前。 你差哥咁早波狗啊，系咪呢只啊？我试过，通常我而家谂咧，即系头先你讲噪音，即系譬如你之前 studio 都会做嘢系有噪音， 系工作嘅噪音。 我做嘢嘅时候就冇乜噪音嘅，我噪音通常真系喺瞓觉屋企啊， 爆炸， 即系爆炸咯。咁都系屋企人都令我爆炸啦。我嗰日先啱啱点解系点解讲呢个题目咧？因为嗰日我先本人先炸完一次。话说就系瞓着咗， 我怀疑阿牛屋企咧 咩啫？ 应该系炸到好似嗰啲退换摆牙，即 核弹 烂晒，墙都烂晒。 瞓着咗噶，本身好攰，一瞓啊，好瞓瞓下咧，突然之间咧，因为我屋企我个单位隔篱其实系楼梯嚟嘅，咁变相其实我个房个窗隔篱左边都系楼梯个窗嚟噶啦，其实。好近嘅，所以有时候楼梯有人行啊，或者抌垃圾或者咩，如果我喺房听到啲砰门声啊，咁嗰啲我都冇嘢啦，佢都系入去抌嘢啫。其实都唔止一次，就系、是、有啲人成日都会夜晚喺楼梯讲嘢，无论系讲电话或者两条友吹水。 不过佢认为喺嗰度好似出咗屋企，唔使嘈咗屋企人。 系啊，但其实 佢冇谂过嘈到成栋楼。 但系楼梯系一个成栋楼嘅喇叭嚟噶嘛。即系佢 系 回音好响噶嘛，其实 系 咁啊！突然之间我瞓到好耐，突然之间听到有啲声系有一扎男仔喺度笑喺度倾偈。其实当时我脑咧即刻出现咧系 me 系 era 四条友喺度笑啊！ 你睇 era 多嗰排 系啊，突然间佢四个喺度玩啊，肥仔喺度狂笑啊，即系佢哋喺度玩啊，我想做乜嘢啊？跟住就醒，擘大眼咧就听到好清楚，我直头嗰下觉得佢哋系咪睇完波？所以出咗去食支烟喺嗰个下楼梯吹水， 系有啲人系特登离开屋企咁食烟倾电话嗰啲嘢， 跟住系啊咁我已经啊快啲讲完啦，我想瞓翻，我都等咗一阵噶啦已经，跟住咧都佢哋都冇走到，仲继续喺嗰个下楼梯嘻哈哈， 系 呢个时候。我的火就发作啊，爆发啊，之后跟住 点着咗， 坐起身，我只猫都唔知道，佢摸一摸我做咩，佢都瞓咗。跟住落床，首先饮几啖水先， 清一清喉咙先， 咗几口水先，系啦， 咁清醒嘅， 因为口干嘅咧， 都唔似瞓醒。 饮几啖水先， 佢要开声啊， 系啊，跟住咧我就打开个窗，打开埋嗰个房猫嘅窗网，然后向住嗰个空气大嗌，唔好再后楼梯啊！你将佢音量晒啦，成一千倍左右啦吓。一嗌完之后，静咗，静个太空，好静。我出头仲谂会嗌完之后，佢会屌你啊，即系会有啲反击定系乜嘅？ 咁可能真系好夜嘅。 系啦，其实我电话都冇睇，究竟系几多点？我出楼梯啊，停咗，跟住之后就听到啲融融细雨，走，跟住我就要佢三炮枪，跟住上翻瞓，跟住就嗰日同 Y Y 讲，屌又有 ，Y Y 就话：，哇，你又嚟，我系啊，成日都要我发展呢个思考功，因为我唔止一次思考功噶啦， 思考过几次， 我思考过几次， 有啲即系屋企附近人，哇，有癫婆又出现， 我原来睇得 deep 我试过打投诉添，试过好夜噶啦，我未瞓嘅，但已经过咗十二点噶啦，我就坐喺个厅度睇电视，跟住突然听就听到好大好嘈嘅打麻雀嘅声音，咁我就喺厅个窗望出，见到斜上面咧就开晒灯，灯火通明喺度打紧牌， 即系星源喺嗰度，你知道嘅。 其实我未瞓，但已经十二点几一点 噶啦，即系好清晰喺嗰度噶， 冇错， okay. 因为周围好静啦嘛，要成点噶啦，其实嗰个哇唔系化，跟住咧我就冇思考工，我就打去管理处，就同佢讲我咧系几楼嘅，而家我见到斜上面嗰度咧就开晒灯，开晒窗就。打麻牌，打麻雀， 打埋牌， 好嘈 吓！小姐嗰个单位冇人住好耐噶咯， 屌啦，会搵嘢咧。 咁我即系大潘生啦，屌， 喂， 咁 我 影低佢先啦，系啦。 佢通常问你，你有冇影低？ 系啊，即系影低先。如果系啊，跟住我就好好 有都唔影啦。 跟住咧，我就特登好似熄咗个电视，就喺度望住个窗。嗰一阵听到好清脆嘅佢响门钟， 哇！听埋添， 因为好静啊。其实你自己嗰个环境净系听到人哋啲声噶啦，就跟住听到佢哋有个看更就，哎呀，你知看更都系讲嘢唔正嗰啲阿叔阿婶咧，哎， 默耳 埋 嗰啲 系，啊，系啊，唔好意思啊，好好。嗰阵 咁佢仲唔真系冇打咩？ 佢哋会好快之后就 收皮， 收咗档， 割和青啊！就因为咁，你搞到人哋冇得翻啊！ 喂，你早啲打啦咁。早啲打唔得嘅， 即系如果佢系新年，可能你都体谅下啦。大家可能未瞓嘅， 唔会咯。新年都， 新年都要瞓觉噶。 系啊，新年肯食饭啦。即系我觉得你系做嘈住人哋啊嘛。咁你一系早啲搞，你晏昼搞咯。你晏昼喺度咯。 佢谂住交庆下， 或者细声啲咯。 扫兴啊， 或者以百家乐铺张毡嘢，即系张台有。 唔系佢 一 系喺张毡上面打麻雀咯。 哦，即系你闩窗啊，系啦，闩窗开冷气啦，直头好烦啊，唔好嘈住人咯。我试过几次噶啦，又试过又系啲玩啊，或者听到下面条街有人讲嘢定唔知乜咧，好大声嗰啲，我都有试过思考工咁。 条街下面讲嘢你点唱？ 嘈 完未啊？咁听唔到咧？ 有嘅，我觉得，因为好静， 系 跟住啲人就散咗啦。 不过咧，呢、這个居住宅嘅噪音问题，都其实真系咧要你住咗先知咧，即系睇楼嘅时候成日好，真 系 好惨。呢啲都系要靠人哋，即系你住咗先知道。 都系我觉得我呢啲已经小儿科，即 系 只系附近嘅人， 啊、聽到有 偶尔为之嘅一次咁样。有啲系长期楼上， 有啲玩嘢噶， 系楼上都系咁啦。然后你又揾啲咩顶心铲、 啊、 顶心柱啊嘛， 系咪？ 系啊， 调翻转喺下面顶翻上，有得卖嘅嗰个。 系淘宝 系嗰个叫咩神器又唔知噪音 回击啊，唔知咩反击啊。 佢可以有个嘣嘣声系调翻上， 但系呢 个 咧，我记得以前系咪啊？你记得套戏咧系吴镇宇？ 系我知啊。 跟住佢上面嘈咧，佢攞个锤揼上边， 系啊，调翻转揼啊嘛，揼到天花板甩晒啲落嚟，戇鳩。佢嗰阵时未有嗰个震地神器， 好正。我记得呢个情节， 震地神器系啊，即系嗰个噪音咧。其实如果你居住环境有呢啲噪音，其实真 系 好滋扰噶。 系、啊， 即系譬如咧，我听过咧，早排真系疫情，即系头先我讲嗰个 case 咁咧，佢话因为啲疫情咧，细路都喺晒屋企嘛，唔使翻学 咧，多咗好多问题。 咁你喺细路屋企，中午其实中午佢噪音你冇得告佢噶嘛，但系佢话你日日都喺屋企嘅时候。嗰、那个细路仔喺上面跳嚟跳去跑嚟跑去，由左到右跑。同埋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听过一种噪音咧，系啲狗爪啊！ 哦，我知 道有。 有啲人养屋企养狗咧，嗰只狗咧喺地下行咧，会啲爪咧会叭叭叭叭叭叭叭嗰啲 大狗 咯， 应该系 嗰啲好劲噶，都啲声。 所以有阵时候都系香港真系冇办法， 冇 计 啲墙啊，同埋啲人有啲人话咧，而家嗰啲墙嘅结构咧好杂啊，所以应声啊。 唔系，但系嗱咁讲，除咗呢啲声之外咧，我仲记得咧喺澳洲有一个声音咧，系有人开啤酒盖嗰个声音。 即系又系你瞓咗，所以觉得嗰种声音好似放大咗。 好清脆咯， 系你会哇，佢差唔多啦，我听到佢系啦，但每一晚都有四五下呢啲声音嘅。 唔系劈走。 我嚟紧你讲起我咧，记得澳洲有一次我哋有间屋咧瞓咧，下面系一个泳池嚟噶。 系。 跟住其实嗰个泳池咧系日头先有人玩嘅，夜晚系 close 嘅。有嗱，首先日头咧，佢逢星期唔系。 人 鬼鬼佬嘛，日头咧有我试过瞓觉咧，日头瞓觉即系晏觉啦。其实晏昼你冇得玩嘅， 威威成日瞓晏觉。 但我想讲，哇，嘈到扑街，因为咧佢好矮啊，佢二楼嗰度咧 ，level two，OK。 哇，顶佢咧，细路喺度玩上，嘿呀嘿呀佢。仲有咧，点解我会发癫咧？佢哋不停玩一个游戏， 咩？ 我知道 叫咩啊？ 我知道嗰个游戏， 嗰个叫 One Two Three 咩 Polo 啊 ，Marco Polo 啊， 系啊，即系佢话我 点样噶？ 佢咧细路我唔知咩嚟嘅，我喺嗰度学翻嚟。佢就喺细路唔知喺水度就会嗌，譬如我嗌 Marco Polo。 就是这样 咯。是啊。 嗱，我冇细心睇佢点玩，但系由嗰时开始， 不停 我就发现原来佢好中意玩 Marco Polo 游戏， 就系 水泳池游戏。 你讲 Polo 系啦， 我就 fuck Polo， 但系唔得啦。 你 系 咪有讲到先？ 冇啊，因为嗰时日头你冇得玩。 唔系，但系咁嘅，嗰度如果闩咗窗咧。 都 OK 嘅， 得好少，同埋 隔咗啲嘢。 后来咧，佢就冇得瞓晏觉啦，佢就去听就听唔到嗰啲声。 后来因为就冇去做工啦，冇瞓觉啦。 既然都醒咗，赚个钱啦。 跟住有一次我哋唔知去第二个，好似系海滩定咩嘅时候，呢、這个 Marco Polo 再次响 真人出现。 我知 边咁玩噶。 因为我就系俾佢 谜底已经解开了， 因为我就系俾佢嘈声。 我 对 Marco Polo， 我对 Who is Marco Polo 咁。 I fuck Marco, you fuck Polo， 跟住掉啲水啊嘛，同埋嗰个泳池咧，有一次夜晚有一对情侣 汽水啊， 喺度饮大咗汽水，嗰啲咧， 即系嗰啲情节啊，电影情节啊 ，one day 嗰啲啊 ，one day 嗰啲啊， 饮大咗啲水就 想除晒衫嗰啲添， 好大声，因为咧夜晚咧个声音， 咁但系佢咁样嘅人，我 stop 佢咧， 我 stop 咗佢声咩？ 你点 stop 啊？ 我打开个窗闹咗佢一句， 唔系啊 ，get a worm 叫佢， 唔记得咗闹佢乜啦，类似真系话好嘈咯， 咁跟住佢走咗嘅真系， 走咗， 跟住有啲人好似有啲声音嘅。即系其实嗰度唔俾入嘅，佢应该系唔可以嘅，所以佢都识醒水走咗嘅。但系佢都嘻嘻哈哈嗰啲声，嘻哈哈嗰啲 水声，其实佢只要啲水咧一拨咧就 系好大声，嗰种感觉就系你瞓觉有一种声就会放大晒嘅，唔知点解， 因 为静晒啊嘛。 我觉得好猛咯，嗰个即系爆炸咯。 你屋企都好烂啦，应该 同你差唔多。伊拉克嗰啲真系嗰啲， 我屋企都系啊， 即系有个窿喺地下， 窗框系烂。 而家我屋企咧系话，哎呀，我唔敢整蛋糕，我唔敢整面包住。 唔系你可以整， 可以整你日头整得唔得？ 点解人哋瞓觉先开坛嘅？ 系啊，你打牌可以，咁咪你话如果你想夜晚打，咁你一系你自己 科金你可以，唔好喺我隔篱瞓觉。 我以前都系我咧，以前系反而唔系瞓觉，可能系临起身未起身早上嘅时候，我唔知咧，你哋会唔会咧？明明我哋即系我自问啦，如果我夜翻嚟，我就将所有嘢都好晒声啦，即系费嘈到屋企其他人瞓觉啦，系咪？你会诶唔好搞啦，唔好开电视啊， 闩门闩细声啲， 系啦，慢慢 就住， 系啦。有啲嘢轻，好似偷嘢咁啦吓，但系你屋企人会喺你早上未起身嘅时候，将所有嘢都好似当你冇瞓过觉咁，全部嘢都开到好大声，开咗电视之余，仲要再开自己个收音机，然后再睇用手机睇直播， 三样嘢一齐 播，再 讲埋嘢， 冇错， 电话。 有一排我有试过，特别系电话嗰啲声音咧，你夜晚都系 哦。张柏芝为什么跟谢霆锋？ 冇错，我屋企人就系咁睇啲垃圾片。 谢贤已经死了， 吴峰知唔知？ 吴峰跟罗兰将会结婚， 全部啲假新闻咧，我听到真 系 好嬲。 系啊， 同埋我 憎 佢哋，唔知点解唔用耳塞噶？ 唔系 佢哋嗰年纪嗰啲， 系呢个 问 题。我有一次就买个耳塞俾佢， 系但系都 唔 用， 佢唔捻用。 唔系佢本身就唔想塞佢只耳，佢觉得 你话你唔想塞只耳，我明白。咁你可唔可以唔好 调晒声啲系咪？ 系啊，或者嗰个电话可唔可以跟住你走？譬如你听紧嘢嘅，你冇塞耳塞，你教到哦，你自己听到啦。你可唔可以唔好理个人喺厨房，我电话又听到。 佢唔记得拎， 然后佢闩厨房门， 系佢俾你听。唔系嗰啲巴士嗰啲阿叔都系咁噶。 系， 同埋咧好憎咧巴士嗰啲人咧听嗰啲语音讯息啊。 哦。 阿姨翻紧嚟啦， 算啦。你嗱，佢会播，哎，佢翻嚟，你喺边啊？佢落，哎，我而家搭紧车就到啦。放手之后，佢 play 翻自己一个，你听 我而家搭紧车 就 到 啦。跟住再 play 翻佢，系咩啊？落，你落去打俾我，得啦，打俾你啦。跟住再 play 次， 打俾你啦。 你打俾佢嘛？我知啊，提你啊，落车。 我有一次咧坐巴士，前面嗰条佬咧同佢屋企嗰个女咧视讯啊。因为我觉得佢 视讯咧，除咗呢啲人，真系好多姐姐都好中意视讯嘅。 但系佢哋系戴耳塞嘅， 有啲啦，我见到冇嘅呢度， 有啲有， 只不过会影到你啦。 但有视讯， 佢喺度自拍，跟住你后面见到佢视讯，哇！ 同埋姐姐连下落街买餸都要视讯， 因为佢哋争出时间倾 电 话啊嘛。 我试 过几 次咧，佢哋棘亲自己嘅拖鞋，我见过两次啦，因为冇留意到路面嘅情况，又着拖鞋啊，你明唔明？跟住佢棘一棘跌亲啊，我见过两次啦，喺屋企楼下商场。 我觉得佢哋 系 争取时间可以做自己嘢啫， 系嘅。啲姐姐仲要跳舞添啦 ，set 定部机喺度跳舞添啊！ 其实我唔系好顶顺咧，即系嗰啲人咧喺度街嗰度咧做呢、這、一个，即系 咁佢冇呢个空间啊嘛， 咁样咧，同埋 FaceTime 啦，或者同埋咧，讲嗰啲语音电话， 哦、 即系嗰啲播出嚟。 但唔系 即 系佢哋系咁噶，有啲人都系 好多都咁。头先我都话搭车嚟嘅时候， 有啲年轻人都系咁， 一坐低隔嗰条喺度 play You Are My Sunshine。 跟住 望一望佢， 佢有试图收细嘅、 啊， 但系佢都系好大声。 系啊，望一望佢之后，佢收细咗啦。跟住我同我阿唔知讲乜就系啊 ，You are my sunshine 嘛，我听唔到你讲咩。跟住 佢唔知嘅都 听唔到， 佢都冇反应嘅。 同埋我最怕系有阵时嗰啲阿叔阿婆嗰啲电话铃声系一首大戏 哦， 或者一首好嘈嘅新年歌，我试过。总之好大声，好拆嘅咧，一定 咪好拆嘅咯， 系 系 啊，唔知点解 嗰啲铃声拆晒嘅， 同埋嗰啲人好讲电话都好大声，喂，系啊， 咪有阵时系听唔到，系啊，上咗巴士啦，好啊好啊，喺嗰度等啊，边度啊，我嗰度， 你去到边啊？ 系 你系咪都系咁啊？会唔会？ 唔会。我尽量喺巴士都细声啲讲，同埋有阵时都唔好意思讲嘢。 同埋有阵 我觉得所有人都听到咁咯，好似 我唔会上巴士讲电话， 俾人听到。 细个反而冇嘢噶，大个咗就唔会咯。 系啊，我都核突俾人听到晒里面嘅内容。其实唔系想听啊，但系因为你空间就 系 咁啊嘛。哇，咁你真系细声啲讲嘢啦。 我会如果系巴士想同人改，我会我落车先同你讲，或者我落车先录音俾你啦，即系另外点样先讲咯。 我其实觉得语音信息都好嘅，你可以揿嚟听，即系 你唔好 play 翻咯， 同埋唔好你可以 play， 但系你摆耳边听。 你能唔能够理解点解佢有一个年龄层嘅人咧录语音信息好中意再听翻自己嘅声音？你觉得点解咧？ 唔系净系嗰年龄层噶，我阿妹都有咁噶， 听翻自己其实做乜咧？ 跟住我有一次，我有一次你做乜听翻啊？ 跟住佢点讲啊？ 我唔记得佢答咩啦，但我问，我问过好多次，你点解要听翻？ 都系咁噶， 即系佢讲完一句即刻听翻噶，但系 send 咗出嚟。 跟住我老婆问过我妈，点解听翻自己讲嘅咧？ 佢点啊？ 哦，我惊我睇翻睇有冇讲错嘢啊嘛。 但系 send 咗出嚟咯， 系类似噶， 系啊， 咁可以收回噶嘛？ 你自己讲嘢，唔知自己讲乜嘅咩？跟住佢就，哎，理得我啫。你报咁卵大声，我想点大啫？ 我都唔想理啊，大佬。 我唔想理，佢入咗个耳，佢入咗个耳啊！ 我觉得佢哋咪一来咧，佢哋听力系有啲嘅减弱嘅，所以咧佢哋就要用咁大嘅声音啦。但我心谂真 系 好 咁，但系我觉得咁嘅，譬如我阿爷咁啦，佢有时都会同佢乡下啲朋友咧 FaceTime 或者啲亲戚侄仔 FaceTime 嘅，但系佢唔会喺街就咁做。 系，但 系 啲人系坐紧车都突然间 FaceTime 嘅。嗱，同埋我阿爷系一个好好嘅例子，佢咧朝早咧我未瞓醒咧，佢都唔会开嗰个打麻雀出嚟打麻雀嘅。但系咧，如果我姑姐有时咧就会啊偷佢部 iPad 嚟玩咧，夜晚嘅时候 就开啊， 一痛碰上 系嗰个 game 系咁，系啊。 跟住我就心谂，点解我阿爷咁年纪咁大都咁醒？你点解你可唔可以？ 我觉得呢个咧系有啲人嗱，头先你话咧，你 理人哋咯， 你知道人哋瞓觉，你个闩门都细声啲， 但 系都 唔理 噶， 就闩闩门咯。 系啊，扮。即系有阵时嗰啲 拖鞋啊， 真系 挞佢啊！ 即系可能啊，开呢个嘢细细声啲啦，对门再闩埋佢啦，但系佢会嘭咁就闩咗。 我而家谂，目前有阵时经常出去系我妈同啲猫，我妈同啲猫讲嘢， 有啲猫同啲猫讲嘢。 哎呀 ，Hello， 早晨啊！ 同动物讲嘢系咪？ 食咗嘢未啊？就好似我谂咧，如果其实可能有我栋大厦，可能就好似你个咁啊，屌有条友成日同只猫鬼，应该系猫嚟噶，佢成日同佢玩喺度笑啊， 以 為 他可能以为人 小朋友嘛，又 B B， 你楼下就好唔中意噶啦， 冇错，跟住喺度话，哎呀，点解咁嗲嘅？睇下先， 哇！楼上有个癫婆啊，成日同啲猫讲嘢，可能 好烦啊！喂，佢八婆成日咧八点几七点喺度同啲唔知讲乜嘢，我觉得系啲猫或者动物嚟嘅，唔知讲咩抱啊，咩咩嘅 抱唔系人嚟嘅， 系啊，咁应该 好有人冇回应嘅。 即系猫嚟噶， 喺可能某几层嘅单位都依家条把婆咁快，就系我老母啦，苏嘉莲。 如果你都系住喺嗰度， 我都觉得佢好烦。我已经话我有讲佢讲过，其实咧，你可唔可以唔好朝头早咁，即系你系你可以同佢玩，抱佢摸佢咩咧，唔使同佢讲嘢嘅，佢听唔明。 咁佢觉得吓，点解讲嘢都唔俾，睇片又唔俾， 佢就话你好似听唔明。 唔系，我觉得其实只要佢唔好朝早讲咪得咯，佢开下就讲嘅， 可以细声， 总之唔好喺你瞓觉时候讲啦。 我哋可唔可以唔好细声啲咪得咯？ 重点系佢根本观察唔到你仲瞓紧觉而做呢件事， 冇谂过、啊。 佢哋冇观察到人哋做紧咩而调整自己，觉得系咪疏远到人哋？ 佢就做佢自己，我再 即系例如你知道人哋系瞓紧觉，不如你就所有嘢就细声啲，但系佢哋冇嘅，冇嘅、 啊， 完全冇。 系啊， 就 是、例如屋企人换嘢洗衫啊， 系啊，即系佢会觉得吓。咩呀，即係你话佢可唔可以唔好咁样，或者你可唔可以晒声啲，佢就觉得会俾譬如好似你咁讲，睇电视都唔俾，或者係揿电话又唔得，你睇片又唔俾、即係整面包又唔俾咁囉， 係呀，佢唔会諗囉。 喂，你唔拿係而家嘛 ,not right now。 我有试过啲还击㗎，即係夜晚佢瞓咗呢，我就开到50度嘅电视。 但你自己都瞓咗啦。 即係睇得好緊大声，好黐筋，我成日想 但听唔到㗎应该。 佢哋撞聋㗎可能。 你平时都系50度 㗎。我媽呢如果佢瞓咗呢揿门钟佢都唔知，佢听唔到噶。 嗱呢个情况就好似我阿爸咁，因为咧我好夜翻去咧， 记得带锁匙。 唔系唔记得带锁匙啊，系我吹头发都唔会有人醒嘅，好强佢哋真 系。你阻唔到佢，攞电钻出嚟转地啊！ 唔得，佢都郑中基嗰只啊， 系啊， 但系俾人投诉翻嚟。 系啊。佢真系唔醒噶，所以我有一次我就系我妈喺房里发闩咗门啦，喺佢都唔知我都冇瞓着噶，跟住我抌垃圾咧，我唔记得带锁匙闩咗门，我系咁揿门钟咧，佢都听唔到。边知你咁多嘢啫？即系 拍门咯， 我佢都听唔到，真系 冇带电话嘅。 我冇睇，我冇打电话， 但 系搞咗好耐先系翻去咧，跟住先至话，我点知你，我点知你啫？ 啊，我 记 得啦，记得啦，发 生咩事啊？你哋咁 嗰啲，喂，你未瞓嘅，我都成话，哇！如果真系火烛人拍门，你都唔知啊，门钟响， 所以你喺出边爆炸，佢都唔知噶， 系啊， 炸烂晒都唔知啊， 冇啊， 即系压力嚟噶啦，出面， 哇！咦，都咁大个窿嘅咁啊， 佢咪就系嗰啲丧尸片咧，都唔知想出边嘅丧尸打开门咋咁样嗰啲 咯，咬到头昏脑胀。我突然间谂起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遇过头先阿牛讲后楼梯咧，即系除咗呢样之外，我唔知道你哋嘅屋企嗰种即系嗰啲设计啦。因为咧有即系我哋住嗰啲居屋嗰啲楼咧，系咧佢咧会将啲垃圾咧，佢好似每朝早咧，唔知系咪会掉落嗰个槽嗰度， 系啊，就跌到落底咯。 嗰、那个声音咧就好似一个山泥拥落一个窿度嗰啲声，我唔识扮啊！ 好似 几点 到嘅，通常 朝早咯，我嗰度系。我咧就发现咧呢个声音咧，我有一排咧受到佢干扰得好犀利，因为我觉得好恐怖。每朝早到，如果你醒咗嗰一下咧，佢就会不停咁样听到有一啲嘢由好高嘅地方好多。嘣嘣嘣嘣嘣咁跌咗落向下跌，嗰个距离啊，你 feel 到佢由高处跌落地下咧，系好大声，不停咁样冧山泥几次，我形容为冧山泥咯。而呢个我觉得好滋扰啊，好滋扰噶。 可能你会因为咁发恶梦 嘅 山泥倾泻， 工作已经系咁啦。 即系我喺个梦里边喺俾啲山泥嗡紧啦，原来现实中咧就系后楼梯嗰啲山泥咁跌落嚟咯。 系，可能系。 我就听到不停去倒呢啲咯。呢、這个嗱，我觉得咧佢好搞笑嗱。当然我而家继续佢都系咁样样处理垃圾噶啦，佢冇得停噶嘛。但系咧，你点解会有阵时听到有阵听唔到咧？即系可能你瞓得唔好啊，好浅眠嗰阵时咧，你好容易俾呢一种噪音，即系。吓亲咯，但系如果你有时瞓得好啲，咁你咪听唔到，咪冇咯，觉得。 系， 但系有一轮可能好容易醒嘅时候就好觉啊，你又倒山泥啦， 冇办法啦，佢为你服务啊，唔系边个倒垃圾啊？ 系嘅，系嘅，系嘅，好嘅。 同埋系可能因为娃娃迟起身啫， 系娃娃好瞓好耐。 系啊，佢系八点零九点到噶，觉得呢个声音。 咁有好多人都八九点就翻咗工嘅。 妖、哎，冇嘢讲啊。 突然间攻击佢 早啲瞓啦，系醒未啊？我哋啲噪音 咁算噪音，我哋算唔算噪音咧？ 啊，有一个听众曾经话我哋系噪音噶， 哦， 咁 佢咪话好似我听嗰个写字楼嗰啲八卦，三条八婆喺度讲嘢啊嘛，我会记住噶。 佢出翻去先啦。 系佢唔好听咪得咯，其他人继续听咯。 其实佢可以选择唔听嘅，几小气我哋。 笑唔紧要嘅，中意听就继续听，唔中意听就可以唔听嘅。 唔好听咯，讲完啦而家。 开始发晦气啦，发晦气啦，发晦气。 系咁， 炸炸埋佢啦。 拜拜。 Hey, who? What's up?